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今日日期2025年1月31号，咁啊呢个礼拜最热门嘅话题梗系 DeepSeek 啦， 搞到唔见咗几百亿。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 DeepSeek 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虽然我就好想讲就系、是，喂大佬，我上个礼拜已经玩完玩净啦，大佬，你班仔咁迟先发现新大陆，真系我觉得吓。咁啊，我谂大家应该知咩事啊，但系你容我。简短地讲两句啦吓 ，DeepSeek 再出咗个新嘅模型 R1 模型，过咗几日之后，突然间啦，系唔系快报嗰日噶？系过咗几日之后，欧美世界好似突然间发现有个咁嘅嘢嘅存在， 就发现新大陆。 然后哇，佢好劲啊，如何那样乜乜七七，跟住咧就唔知点解 Nvidia 跌咗10几%，引发咗成个科技股暴跌，然后就全世界喺度讲紧呢样嘢，哇一觉瞓醒。咁突然间你哋去，我哋已经玩完玩正嘅嘢，你突然间你咁得人讲嘅，咁啊主要因为股市嘅问题啦，因为好多人都根本唔留意呢啲嘢噶嘛。咁啊各方面都因为佢自己本身嘅立场对呢个嘢有唔同解读，我睇咗非常之多人讲，然后又会出现同样嘅尴尬情况，就系、是、一旦某啲政治与经济的 KOL 去讲啲科技游戏相关嘅嘢咧，我就嗰啲尴尬癌发作就真系我觉得哇！我知道有啲人咧系好努力去揾资料噶啦，但系佢唔识啊嘛。你就算点样揾资料啦，你都系唔识嘅。姑且都讲噶啦，先讲啊，都亦都戴多个头盔，我自己都唔算非常之熟嘅，不过最少摸过啦。呢球 DeepSeek 佢有两个模型，而家引发地震嗰个叫 R1 或者 R1CO 啦，后边仲有但系佢之前仲有另一个模型叫 V3。其实系两个唔同嘅模型嚟噶，但后者先系引发大家地震嘅模型嚟噶。搞清楚先，咁佢宣称就系我哋开发费用600万，用咗人哋几十分之一嘅显示卡或者叫做超算卡啦 ，H100 嘛，就已经开发成功啦。咁啊，性能系赢咗 O1 少少，咁然后就大家就话，系佢中国 AI 已经超越咗 OpenAI 啦，赢晒你哋啊，而且仲要好平乜乜七七。首先，佢所谓嘅赢系赢咗嘅，但系只系真系赢少少 ，AI 咁多堆嘅啫，你只能话差唔多，因为通常都系噶，每一个新模型发布完之后咧，都系打败前面嘅模型噶，即系打赢1O 嘅模型，包括之前Grota 狮子头嗰档啊，我成日都提住嗰档，包括嘅 Mini 2.0。都赢咗1O 嘅，其实即系每一次发布新嘅咧，都会赢够嘅，好正常嘅事嚟噶啦吓，不断咁太旧，而且因为 AI 模型发应真系非常快，所以佢哋太旧速度系非常快，我讲紧两三个月就会有个新模型弹出嚟，喺佢呢头弹出嚟，虽然我觉得佢应该尘早落定噶啦，牙膏呢、这个 OpenAI 真正支牙膏，你呢头拎出嚟，嗰头就拎咗生母出嚟啦，即系再下一代啊，1O之后，你话我打赢咗我嘛，咁咪即系睇火影忍者咁样咯。哦、你变身啊！我二段变身，我三段变身，一定系咁样噶啦，啲模型系咁样噶啦 ，AI 模型，因为通常拎出嚟之后咧，系佢先有件嘢生成咗出嚟之后，即系有个模型搞咗出嚟之后，跟住你再验证到底呢嚿嘢到底掂唔掂 ，work 唔 work， 好唔好？所以好多时都系验紧啊，你有嘢新嘢出嚟，哎呀唔验咯，即刻攞出嚟。OpenAI 好几次都系咁啊，一 O 都咁样攞出嚟噶咋。即系，所以咩超英赶美嗰啲咧，就可以收一收皮先，唔使咁啊。佢大概情况只系平起平坐咁，所以个重点就会大家会要放翻落去佢平呢样嘢度。 平 咁系，佢话就系呢个借渣价钱打小我嘅味道啦。咁呢个可以话系事实嚟嘅，甚至佢亦都系呢个模型系开源嘅。我甚至我啲论文都公开嘅，即系会讲翻佢点样可以做得到咁啊。网上都唔少人去验证过，头先我呢部分我做唔到啦。验证过佢讲嘅论文入边系咪可以独立实验？系喺论文入边啊，喺论文界、学术界啦吓，呢样嘢系非常重要嘅事。你讲嘅嘢，我到底其他人可唔可以根据你讲嘅论文去独立复现出嚟？之前嗰个咩超导第一个啊，常温超导的 LP99 啊，嗰嚿嘢就系冇人可以独立复现咗出嚟，所以认为佢系假嘅。但系呢个系可以独立复现出嚟。这个只是入面最好少好少好少一部分，是由 V3 去到 R1 这个模型，它 R1 模型是由 V3 模型整出来的，你这样理解啦。 V3 是一个很大的模型的，而 R1 是相对比较精简的模型的，是用你当提炼啦，它入面很多人都叫它做蒸馏，但是它不是蒸馏，你只能说它是有个底母出来之后再做。那些什么 MEO 啊 ,COT 啊 ,FFT 啊 ,RL 啊那些东西。我想先不说我本身都不是很熟， 我再讲俾大家听，都系废话嚟，呢啲名词 ignore 咗佢，唔好呢啲嘢。总之你只要理解一样嘢，就系佢用一个方法令到佢训练成本相对冇咁高，呢样嘢系确定嘅。但系有好多人，我主要见到系简体中文世界啦，系有个谣言系错误嘅，我一定要更正。咁我要翻去讲前面少少，我哋曾经讲过嘅，好耐之前讲过嘅呢、这个讲 ChatGPT 嗰阵时有提过，佢之所以咁突破，其中一样就系当年佢开发嗰个年代啊，主要就系人去教部电脑点样搞嘅，去点样推理嘅。但系后屘 GPT 做嘅方法咧，就系我唔理啦，总之我堆一大堆资料俾你，啲分类好咗嘅资料俾你，然后你自己谂掂佢啦，跟住就大力出奇迹啦，量变引发出电，大力出奇迹就系、是、GPT 2。跟住就引发咗嘅 GPT-3 啦，咁呢个方法好处系你唔需要搞咁多嘢啦。总之你不断咁堆资料，堆到越堆得多，佢就越来越聪明。呢条线一路到而家为止都系啱嘅，到而家系几百个 B 系 billion 啊，即系十亿，几百个 B 即系几千亿参数入去，咁你就可以想象到优点就系你唔需要搞咁多嘢啦，你一条无路直线推落去啊。缺点就系贵。因为 OpenAI 最烧钱嘅地方，除咗硬件投资之外，就系、是、呢部分，就系、是、揾人去帮佢标记啲 B 嘢去啊。呢样嘢系可以话系训练入边最烧钱嘅其中之一。以我嘅记忆中，我唔系非常肯定啊。记忆中 OpenAI 用于资料训练嘅钱同硬件系不相上下嘅。即系佢烧咗乜钱去买硬件啊、搞机房啊之类之类嘅嘢，用嘅钱其实同你做标记嗰啲嘢系成本差唔多，而且佢仲要系揾啲非洲嗰啲好捻穷嗰啲城市去揾啊，喂$2一个钟头啊，大佬，对佢嚟讲好高啦吓，对我哋嚟讲狗也不屌啦吓，大佬，所以系一个非常烧钱嘅嘢，呢个叫监督微调 SFT 嘅资料啊，系非常烧钱嘅一样嘢，而DeepSeek 呢边咧就系话佢大幅地减少，唔系冇喺某啲步骤入边。唔再需要依赖 FFT， 但佢唔系完全冇。由 V3 去 R1 呢个过程系有用到 FFT 嘅，但系唔多，所以就可以令到佢大幅压缩咗佢入边嘅钱，但系依然系要啊，所以佢唔系话真系好低。佢话嘅600万，我系有少少怀疑嘅。咁啊，另一样佢话嘅2000几张H800。佢话 H800 我就觉得好撚妙啦，你搵唔搵到咁撚多张 H800 翻嚟啊？因为调翻转啦 ，H100 嘅产量系高过 H800 好多 ，H800 应该停咗产噶啦已经。你到底边度搵咁多 H800？ 全部都 H800， 我啊唔系好信嘅，老老实实。不过应该就因为纯粹就系讲到好似自己合规咁啦。虽然其实要调翻转讲就系 H800 一样唔合美国商务规定啊。之前我哋讲4090嗰阵时已经讲过啦。因为 H800 只不过是一个出厂降频的 H100， 两者硬件上是没有任何分别，甚至你只需要手动调整它的频率，就跟 H100 一模一样，所以不要纠结在 H800 上面。 H800 是它说的，是不是2000张呢？我都很成问题，有人走出来说它有50000张 H100，这个数是不是真的我都是有个疑问的，不过总之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少，因为它的那个数其实很假，其实老老实实，我举个例子啊，佢最终攞出嚟嘅模型喺4B 精度嘅整数运算之下，需要300G 嘅 VRAM。300G VRAM 代表乜嘢咧？你最少要4张 H100。嗱，呢个系讲紧运行啊，唔系讲紧训练。运行要4张 H100， 4张 H100 而家咧喺鬼佬世界大概系100万左右咯，100万港币，唔系美金，放心，或者10张5090。我唔肯定啊，因为冇人试过，亦都有人话佢可以用8部 M4 Pro 啊，唔系大家用紧4000蚊嗰部啊 ，M4 Pro 打捻爆佢嘅 RAM， 我记忆中系要两皮嘢嘅，即系都唔平啊，一啲都唔咁啊，加埋都要10几万，咁当然啦，都平过你用10张5090，平过你用4张 H100 嘅，不过系讲紧。动辄都要6位数港币啊，系运行啊，唔系训练。但系众所周知啦吓，运行仲要个要求仲要高好捻多嘅，所以我非常怀疑佢呢个数可能系只系不过讲紧最终嗰一步，因为我啱啱讲紧由 V3 去 R1 系一个大模型喺监督之下令到佢学习咗一个细模型出嚟啊嘛。呢部分如果你话600万，我勉强可以接受，因为据说有人复现，只需就平好多添。但是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他所有训练成本咯。 重点喺度。你咁呢个 V 三边度嚟噶？两样嘢，第一 ，OpenAI 已经嘈紧噶啦，佢应该系攞咗部分 OpenAI 嘅资料，主要系讲佢输出嘅资料，亦都攞咗 Llama， 即系Facebook 啊注晒嗰档嘢嘅公开嗰、那个系开源嘅，所以系呢、這个攞系合法嘅。OpenAI 嗰个唔系啊，就阵间再讲。咁佢系攞咗人哋嘅模型嘅资料，有啲系公开嘅，有啲系被公开嘅，都好啦。总之攞咗嗰扎，然后去训练咗个 V 三出嚟。咁呢部分嘅钱，我觉得佢系冇计落去，因为呢啲数咧要取巧非常之容易嘅咋。佢训练用咗600万训练，有冇计过啱啱准备资料集嗰部分先？正常应该要，但系佢可能根本冇咧，可能纯粹就系话我攞咗600万去买 display 卡，我亦都唔系好信啦。2000几张 H800 应该唔止呢个数嘅。佢有数啊！嗱，我就当佢声称2000张 H100 或者 H800 啦，一样。其实喺市面上价钱系冇分别嘅，因为大家知道系同一件事嚟嘅。一张而家喺大陆大概卖紧30到40万，我就当30万，系讲紧6亿几。净系佢宣称用咗硬件就要6亿几才卖。当然你可以话，哦，其实我将系租翻嚟嘅，所以只系嗰段时间嘅钱计咗落去啫。OK， 你赢。总之佢呢个所谓嘅平。个数系非常容易造假嘅，虽然佢有部分嘅理论实性，即系我有方法可以令到佢平啲，咁呢个部分系复现咗嘅，但系到底有几多成分咧？呢、这个我就有少少怀疑。咁啊，先唔讲呢样啦。咁点解之前个股市会崩溃呢？因为有一个好神奇嘅理论，我即系拗穿头，到底系边个放出嚟嘅风？就话哦，因为咁样啦，所以硬件嘅需求就会下降啦。咁啊，你 Nvidia 嗰啲 AI 硬件咧，就会全部应声下跌啦，个需求会减少。咁啊，点解 Nvidia 会暴跌，再引发成个纳斯达克指数跌到扑喺度，即系开年见红啊？即系其实你调翻转讲啊，你会唔会因为个硬件劲咗，或者系你需求下跌，对个硬件嘅要求下降，即系不断地？科技一路咁进步，有好多嘢都系不断下跌嘅。你有冇见过跌咯？唔可能噶嘛！当你对一件硬件需求下跌，你只会做嘅嘢就系做更加多，用更加多嘅更加强嘅嘢。 唔系嗱，呢个咧其实就系我即时睇间新闻最奇怪嘅方就系、是、嗱，如果佢宣称话用1/10嘅嘢可以做到同样嘅嘢，咁我好想我逻辑就系、是、话，咁我咪可以用咗同样嘢做10倍嘅效果咯。咁即系话，如果我有而家有例如话，我而家我系 Elon Musk 咁样。我用同一个技术，你开源啫嘛，我用同一个技术，我而家用紧咁多只H100，我咪可以做十，我咪可以令 group 嘅10倍咁嘅效果提升咯。好，因为好当然啦，系一啲好肤浅嘅逻辑计法，但系我系咁谂嘅。正常嚟讲，加仓系唔应该会跌股价嘅，我唔明白呢样就系，所以我就睇啦吓，发生咩事啊？ 呢个情况咧，只有一种情况系可以讲得通嘅，就系、是、已经饱和，需求已经饱和， 绝对唔系。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就算哪怕最聪明的 LM 都好啦，大型语言模型都好啦，依然是嘟嘟地的。你要搞清楚一样嘢，我用过 DeepSeek 那边个 R1 啦，依然是嘟嘟地的。我告诉你，即是它有些地方是很聪明的，但是呢依然是有不少地方你会觉得先不说它拒答这个问题，我等一下再讲。即是就算它不拒答，它都依然是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幻觉出来，所谓的 AI 幻觉，或者是出现一些不应该会出现的错误都有。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没哪怕是我不知道三毛是怎样，我未摸过。三毛又好，1O又好，你 Coolidata 又好，计 Mini 都好啦。到现在为止 ,LLM 同一个正常人类思维的距离依然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我先不管他做不到其他东西先啦，只是在对话这方面他暂时都还没去到人的程度。咁佢一定系不断咁上噶。如果你真系有办法，假设啦吓，真系有办法用1/20嘅训练成本就可以训到佢出嚟，咁我咪抌20倍，抌翻原本嘅钱，然后做20倍嘅训练规模出嚟咯。但系先讲啊，呢样嘢其实未必系等号嘅。不过点都好啦，你对佢 AI 嘅硬件嘅需求肯定系依然系有增无减啊。所以等个市场清醒完、恐慌完之后啦，其实 Nvidia 系升翻嘅。未见翻佢跌之前嗰个位，但系已经升翻唔少噶啦。就系讲紧大家突然间就好似唔知做魔定系咩事咯，好全世界突然间相信咗呢套嘢。我甚至可以话系俾人催眠咗。我阵间仲有咩叫催眠啦？大家都会清楚翻哦。其实需要担心嘅根本唔系 Nvidia 咯，需要担心嘅 OpenAI。即系现在呢一刻，佢勉强仲坐得住业界龙头呢个位，但系真系好难勉强了。 之前有两档啱啱提过Call 啊或者系Gemini 都好啦，佢已经同 OpenAI 打到有来有回噶啦，已经系讲紧你出一个我超你车，你出一个我超你车。之前Call 好多咁嘅情况啦，佢出 3.5，Call 出 3.5， 跟住ChatGPT 咪出一 O 咯，呢样情况嘅啫嘛。佢 Call 3.5咧已经赢咗 Call 噶啦，问题就系佢跟手就即刻出个出死啦，我已经乱鸠晒，好先啦。问题就是佢人哋即刻出下一代咁解啫嘛。总之佢哋系来来回回 DeepSeek， 就算哪怕系最新嘅 R1 Zero 都好，冇超越咗呢个数，效果比嘅时候冇超过呢个数，佢只系个训练成本理论上有下降，有理论支持。即系我嘅睇法就系、是、呢部分系一部分系会降低佢嘅成本，但系我觉得更加大嘅部分好有可能系吹嘅，即系我谂到嘅方法可以下降到我口降口数啊。下降了一半成本，但是我就告诉你 我可以降我20%，那剩下的是什么补贴，不计数，技术性犯规，这些是什么都不讲，它其中一部分为什么不悭钱的部分，就是它拿了人家的东西，它拿了人家的 data 那些东西，那你就人家悭水悭水，你拿现成的，那当然是容易过去自己再由零开始，你无论是 Llama 也好，你无论是 OpenAI 也好，人家那些是由零开始自己搞的，因为呢啲嘢唔公开啊嘛，除咗 Llama 会开完之后，就算你开完都好啦，其他引擎如果要用你啲嘢咧，你系要俾人知噶嘛。但系 DeepSeek 咧系收到好埋嘅，佢冇隐瞒，但系收到好埋。佢喺论文入边有提到嘅，但系喺外边公开嗰阵时咧，直接不提，好似同其他都一样系由零开始搞出嚟咁样，唔系，即系等于呢、这个，哪怕系 iOS 都好，都系由 Ulysses 嚟嘅，系 Ulysses 嚟嘅。大家都知噶嘛，咩 OS 啊 ，Linux 啊，都系由 Ulysses 嗰边嚟噶嘛。咁佢冇隐瞒噶，不过越来越唔提，大家都唔系好记得咁样有咁嘅事咁解啫嘛。当然呢边要再细啲啦，因为Llama 开源其中一样条款就系、是，如果你用我嘅开源嘅资料的话，下一步你都要开源俾人。呢、这个亦都点解 DeepSeek 都要开源，因为佢攞咗人哋噶嘛。佢学术规范入边，我呢部分我暂时见到明面上见到嗰部分啦。是符合規定的，即是他开完给你，你拿完都要开完给人，協议是这样的啦，所以你家碟先是开完的。但是但很多人都不理这些，总之就大部分着重的地方除了钱之外，就是一个中国的 AI 突然间跟你平起平坐，甚至超车，略微超车啦。所以就很多人说这个斯普利克危机啦。即系当年苏联发射咗呢个斯普利克人造卫星射咗上太空，即系超前咗呢个美国嘅太空科技。咁啊，突然间佢哋话：，原来苏联咁劲噶！嗱，我先唔讲佢到底有冇抄啊，成而家解密东我有讲系有抄嘅，我唔理啦。总之你唔好理佢系抄啊，点抄翻嚟又好，咁样自主研发咩都好。总之佢搞了一个咁嘅嘢出嚟，咁美国人突然间就好惊啦，喂，我哋太空科技会唔会俾人超前啊？如何那样？嗰阵时苏联冷战紧啊嘛，咁就突然间就开始星球大战计划，系真系叫星球大战计划，就开始太空军备竞赛啊，嗰啲一朵白热化咩阿波罗计划嗰啲嘢。 唔系呢个冇咁快，我更正下，补充下就系、是如果史波尼克冲击咗之后咧。就是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果成个美国举国上下都以登月做目标，结果就终于成功咗就登月，结果亦都搞到而家好多人仲系怀疑个登月假嘅。跟住80年代咧就星战计划啦，就列根嘅呢个列根嘅好戏啦。其实而家人讲法就系、是、当初星战计划根本就唔捻存在，纯粹就咩煲个计划出嚟等你苏联去扯，结果苏联咪扯死咗咯。 但阿波罗计划是存在的嘛，存在是登个月。先讲我不同你，我不是不相信这个阴谋论的。 怎么说 呢？咁呢个嘢其实有两个意思，一嚟就系、是、第一样就啱啱讲啊，苏联突然间超已经改美了，我哋好危险了，呢个系第一。其实后面隐含另一样就系、是、美国政府唔该你做嘢，即系时候要超翻个车啦，人哋弯道超车了，我哋要做要发力啦，因为系呢件事之后，美国嘅航天科技先大力抌钱落去突飞猛进嘅，当然最后结果就赢翻啦。其实隐含嘅意思就系、是、应付政府唔该科水俾钱做嘢去啊。其实调翻转就系将转危为机啦，你咁样理解啦。如果只系讲斯普利克嘅危机嘅话，就系、是、一个咁样嘅转危为机。其实更加大嘅就系强化对方嘅恐惧。 嗯， 我话强化对方，讲吹到对方好大。然后你先有条件去咩啊嘛，即系等于之前咩大杀伤武器啊，你先可以揼鸠佢啊嘛，揼鸠伊拉克噶嘛，一样意思嘅啫。其实咁啊， 有部分人咧就系、是、增强嘅恐慌去做空 Nvidia 或者其他科技股啦。应该有唔少人执咗唔少嘅，我亦都有唔少 friend 系佢跌到都扑街嗰阵先买，咁啊而家升翻上去已经赚咗唔少啦。即系非常简单，因为你只要知道呢件事系吹出嚟嘅，佢有真三分真七分假，总之佢有假佢有真嘅成分。咁然后你市场恐慌，有人就阴谋论就话系 DeepSeek 嗰边发出消息去整低个市，去然后做空美国股市。我觉得都系讲多咗啦，应该唔系嘅，即系佢哋冇咁神通广大嘅。我觉得更加多系呢几个月咯，尤其是 Nvidia 为首，已经个股票已经超买咗好严重了。佢由几廿蚊一升升到百三蚊，已经系一个过度追捧嘅状态了。虽然佢好有前景。即系同 DeepSeek 系一样的情况，虽然佢悭钱，但系佢大家嘅理解系冇佢实际上咁悭钱嘅，即系佢可能系悭咗一半，我口水数啦，悭咗一半，但系佢吹到好似悭咗二十倍咁样，即系呢部分系有吹水嘅成分嘅，即系唔好一听就信晒，因为有人就驳咧，就系话啊，佢人出咗论文，有独立认证如何那样，但系佢只不过系证实咗其中一部分嘅嘢啫，你唔系成个。训练模的东西都是讲晒出来的，它里面它没有讲晒所有东西的。复现了的部分应该尤其是它是不是真的那么便宜，我都要打个问号，它肯定是便宜了的。因为如果你可以减少监督数据的话，那一定是可以减少成本的。那一来它不是零，不是减到零。二来就是其他成本你都要成本的嘛。所以它是可以减低，但是没有它宣称得那么多。而我个人为什么会判断它是吹水呢，一部分就是第一集中爆发，如果是一件新事物走出来被人发现的话，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会有人爆出来，然后大家是真的，这里要一个时间，而那个时间不可能是发布了整个礼拜之后的事，之前中间一段时间没有人，完全没有人理，突然间就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中间有人 做手脚，而做的我相信就是 DeepSeek 本人，即系佢哋本公司啦，因为佢本人阿梁生啊，即系总之 DeepSeek 嗰档嘢嗰个领头嗰个啦，咁样理解啦。佢系受好多采访嘅，话佢低调，但系佢成日受采访，呢、这个食神都几低调下。我相信就系炒媒体炒作、隐形行销，好捻耐之前一个词语嚟，而家我好少人提噶啦。即系扮成系佢啲新闻媒体自己突然间发现嘅，但其实就系有人掟晒料出嚟，放风啊，放消息出嚟。话哎，我哋有只好劲啊，咪如何那样吹吹，因为嗰啲媒体系对呢啲嘢全部照单全收，讲多咗，因为调翻转讲啦，呢一个记者点可能知道咁多 AI 嘅嘢？就算系跑开呢条线，佢都未必好熟嘅。 同埋就系突然间就咩，又突然间又话咩，有十五岁美少女搞咗咪几十亿几多亿，我一睇到咁新闻，我第一反应就系、是、肯捻定系吹嘅。唔系十五岁嘅中国美少女会真系咁唔可以咁劲，就系。点睇好似流，点睇好似吹出煲水料啦？呢啲乜嘢？ 作苦太深，呢个痕迹太明显，即系 做得有个真得嚟，假得嚟都真啲啊！嗰只啦， 啲西方天真叫冇乜见过呢个中国玩开呢啲嘢，中国呢类咁样嘅媒体集中炒作，其实已经玩到非常之熟噶啦，系鬼佬世界啲天真叫唔识嘅啫，嗰啲天真叫天真到就系、是、唔可能，佢哋点解可以有咁多 H 100噶？你嗰啲真系以为你美国禁运完之后，中国就不可能存在噶啦？即系你喺华强北都买到啊？ 唔系呢个咪呢个系即系我炒嘅，呢个就点解我一当初话禁话创新嗰种关税做法啱嘅咩？预期禁运你都系买到嘅，点解我唔直接开关税突然间收你钱啫？禁运我收禁运，你又你偷你走私卖，我一啲钱都收唔到，开我用关税起码钱我收到啦，大佬。 我用个例子，我哋非常贴身嘅例子，就系、是、游戏科学，即是黑神话悟空，佢系有好多方法去悭到钱嘅，即系佢用几千万就可以做到人哋几亿先就做咗出嚟嘅游戏，系冇错，系有个技术喺度，但系佢而家吹到系用紧几百万，系做咗人哋几十万、哦，差距啊系一百倍、哦，系黑悟空嘅一百倍、哦，系咪纯粹技术就可以悭到咁多？我切柒都唔信噶啦，老老实实，再加埋啱啱讲啦，佢太多啲作狠啦，太多啲人工干预过嘅痕迹，即系佢宣称自己冇干预啦吓，佢即系虽然佢冇干预系讲训练啦，即系佢系有悭咗嘅成分，但我唔认为佢所有嘢都系咁样悭翻嚟嘅，唔可能， 而它入面宣称它已经用了的技术全部都是已经存在的技术，学术上啊是已经有人拿了出来，虽然因为 AI 发展很快，很多都只是拎了出来，未必有很实用啊，或者是未必是全面普及性的技术，但是所有东西都是现在已经执得到回来的技术来的。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厉害，我只能说就是在中国的世界向来都很擅长应用和整合现有技术这件事，就是除了游戏科学之外，你一个好有个 friend 和我谈完的时候，他丢了个名词出来，我突然间就是的，华为。就是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还很独立。第一就是华为有没有技术 ?100% 有，而且还不错，还挺劲的。但是有些底层的东西他是掌握不到，或者应该是不是他的东西，应该是这么说啦。 不是应该是这么说啦，我用一个比较简单，就是中国的公司很擅长所以应用科技，将原创东西将那些所谓叫做开发性变将变成现实的东西，是不是这么说呢？就是应用科技啦。 是。所以咪话华为嗰种情况咯，佢有啲嘢，佢有技术嘅，但系问题就系佢唔可以掌握到由底开始去嘅话，或者应该咁讲啦。如果你独立睇每一间公司的话，每一间公司都冇办法由零做起嘅，都系要互相依赖。但系中国讲到自己好似好劲，系咪可以由零开始对抗全世界？呢个系佢做点解会赢唔到嘅地方，就系你以一个国家之力对抗全球嘅科技嘅。不可能赢的，不过这个没那么扯那么远。总之说他华为除了说他有技术有想头应用能力很强之外，还有一个隐含的东西，就是准备被人制裁你。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用游戏科去形容他呢，就是少了人家用华为的形容就更加准确，就是说哇你都算，我想你都算独立咯，你只是叫人等制裁而已。虽然其实挺难的。我哋有录音呢刻啦，已经有几单啲嘢啦。第一就系、是美国嗰边已经讲紧，有部分政府部门已经话紧，同公事相关嘅嘢全部唔准掟上去。我亦都有听到有啲做 I T 啊，同已经系讲紧公司入边内部资料全部唔准掟上去。嗱呢样嘢唔算系制裁啦，我哋喺讲出 G P T 有提过 ，Samsung 当年喺出 G P 啱啱出嗰阵时候都有出过指引。不准将公司资料掟落去，因为他们的训练条款里面讲到明，他会将你输入的资料和输出的资料拿去继续改善他的服务，简单讲就是拿去训练咯。一个 AI 的服务最简单就是拿去训练咯。所以Samsung 是不给他的，而且其他大公司都陆陆续续地禁止了。咁原因就唔纯粹有嘅呢个成分，但系唔纯粹系话呢个中国嘅 AI 如何啦，有乜乜七七，主要就系、是、其实佢都唔俾 ChatGPT 嘅。即是等于而家意大利已经讲緊，又系意大利开第一枪啊。之前我哋讲 ChatGPT 嗰阵时就讲过啦，佢系暂时禁止咗 ChatGPT 喺佢度用，因为佢哋要佢解释多啲佢到底点样用你啲个人资料，如何啦样，即系佢点样收集资料啦。咁最后佢系放咗嘅，咁因为佢开始有啲唔同嘅政策出嚟啦。而家一样嘅情况就系、是、佢开咗第一枪 DeepSeek 唔准用。原因亦都系一模一样。当然调返转，你可以禁佢，我亦都可以禁你。DeepSeek 是禁止了中国手机即是加86号码以外的登记的。即是如果你之前已经注册了的 ,OK, 没问题。但如果你之外如果是加86以外的电话号码暂时不请注册。那他就宣称说受到网络攻击。那我依然是要打个问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模型放的是泡面，我记得什么 face, hot face, 不是 GitHub, 他放了。个模型通常 AI 模型通常放嗰边嘅，咁啊，而嗰边咧其实都系美国噶嘛。就算你系中国嘅 IP， 中国抢咗佢，所以你最终都系用 VPN 先可以攞到个模型落嚟。咁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变成你睇佢系表面个 IP 喺外国嘅咧？你唔会见到有中国嘅 IP 咧，因为中国根本连唔到啊嘛。即系等于我哋喺 YouTube 上边啲流量啊，你会见到中国大陆嘅流量系近乎零嘅，你都谂到啦，因为。中国上不到 YouTube 的嘛，所以很有可能你见到什么澳洲啊、美国啊、纽西兰啊那些 IP 其实是中国人来的，所以他说表面上说是鬼佬世界 的网络攻击，其实有机会就是全世界都在扯你的东西，你资源你都想到了，你说你便宜，我已经讲过了，他的模型其实所谓的精简过的模型以单机来讲是一点都不小的，正常来讲是很难去 在家用的程度去用到的。等于这个 Llama 它有订这个 405B 的模型出来的，谁走得到我走不了。就是它的模型刚刚讲过要用 300G 的 VRAM， 其实再有个办法的，你用 RAM， 你用 RAM 走，用 CPU 计，因为 LLM 其实是可以用 CPU 计的。我有 friend 已经玩了，五秒一个 token， 但是他问一个问题，他想了8000多个 token。咁你谂下，佢系可以，即系你而家用 ChatGPT 讲话，你都系谂十几秒啫嘛。佢而家拎出嚟嗰嚿都系谂十几秒啫嘛。如果你掟落去你家用嘅，佢等咗十几分钟啊，大佬一个问题未谂完，大佬你谂下几千上万一个 token 去答一个问题，即系所以佢个运算成本一啲都唔低，佢个 server 直接俾人取冧咗，佢自己个运算 server 佢有个app 手机 app 嘅卡人端啊，嗰嚿系用云端计算，用佢哋自己 server 计算，系几喺度扑咗喺度。是完全冧荡，所以你话是受到攻击，我与其话就是突然间好多人涌入，全世界都好好奇到底佢系点，而绝大部分好奇佢嘅嘢嘅人，我相信系唔会扯个模型落去自己部机行嘅。 好老实啦，因为我都会扯啦，即系喂新市坑直接玩系玩噶啦，豆又吹到咁劲，又讲点晓飞咁样，又话又平又乜又物，我叫你试下玩噶啦，咁全世界咁捻咗中国人一齐抢唔冧有鬼啊！ 唔止中国人，系鬼佬世界都好奇到底呢嚿嘢。你话咗咁劲啊嘛，咁咪试下咯。等于啱啱开ChatGPT 嗰阵时啊，人哋都系死水化，人哋有微软爸爸射住条水喉俾你啊，都死水化啦。更何况你自己话你自己好悭水悭力，梗系唔够力噶啦。你就算几悭力都冇用噶啦。哦，咁啊，大家用啦，用完啦，除咗抢冧水化之外，就系突然间发现佢乜捻都唔得。 预咗 系 咩啫？唉，即系我睇新闻，即系话又啲人系好似叫话咩？问咩都唔得，问咩都唔肯答。我心谂中华系嘅嘢嚟噶，傻啦你！点会期待佢答到你想要？你答到你嗰啲问题啊？ 或者咁讲啦，我撞得最多佢答嘅系 Gemini， 用 Gemini 做例子啦。Gemini 同 DeepSeek 都系唔会答我习近平系咩人，两只嘢都唔会答佢噶。两虽然原因唔一样啦，咁啊，两者系咪有分别？当然有分别。中国嗰个 G 点特别多，大家都明嘅。你鬼佬世界都不见得好好多，尤其是 Gemini。如果你系马斯克嗰档谷啊，嗰档咧就会好啲嘅，佢比较少去佢大都会嘅。 嗱，我头先即刻我就会即刻实验啦。习近平是谁？佢话习近平中国话人民共和国乜乜，即系好即好官方答啦。咁就啲系正常嘅，好简单嘅，冇啱冇错，即系唔会肯定唔会濑嘢嘅答案。 因为谷是这么多档大的，我们叫得出名那些不讲那些小的，这么多档大里面最不会自我阉割的一个模型来的。但是两者是不是有分别？当然有，哪怕是最敏感的 Gemini 都好，它的 G 点都是远没 DeepSeek 那么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理解的，应该要理解，作为一个地球人应该要有个常识来的。当然有些天真叫是不知道的，这个是不是重点呢？其实不太是。一嚟就系你可以避啦，二嚟呢个真系唔系重点，又非常之多方法去规避佢。而我觉得比较大嘅问题，如果你讲呢类型嘅问题，比较大嘅问题就系佢答得出嚟嗰部分先系问题，答唔出嚟嗰啲大家都预咗噶啦，佢答出嚟嘅部分先可能会系问题，即系意识形态问题啦。虽然又调翻转讲，就系而家主要嘅 LLM 嘅模型个意识形态都太过咗了，即系哪怕系马斯克嗰档。相对比较有，你见个人好有啦，但系佢个模型系相对冇咁多咁忌，相对冇咁左。但系如果你真系要中间画条线，佢可能都仲系中间偏左啊。咁你突然间有个好有，又到系有点而大家谂到嗰啲纳咩纳粹啊、法西斯啊、新芬兰啲嘅嘢，系中国人的思维，其实系非常之有嘅社会第二民主义，系佢喺。资料嗰阵时，佢就已经系攞大量嘅中文资料，而主要系中国嘅中文资料，所以佢谂嘢方式有部分时候会好中国人。但系调翻转讲咧，就系佢相对真正嘅中国人思维咧，又冇咁幼。点解？因为佢入边啱啱讲过啦，有唔少嘅资料系西方世界嚟噶嘛，两者可以叫中和咗翻转头啦。所以还好啊，其实呢边就咁。对我哋嚟讲，可唔可以叫我哋啊？总之对我嚟讲啦，呢档嘢仲突破晒嘅地方，并不在于话佢几咁悭钱如何那样，而系在于佢引入咗一样新嘅嘢出嚟，或者叫引入啊，公开咗啦。因为一欧都系有一样嘅嘢嘅，之前我讲一欧嗰阵时有提过， 佢系会有个思维链，先谂咗一大铲嘢之后，再复翻嚟之后先答你嘅。一 O 之前，所有 LM 都系直接答你嘅，唔经过思考嘅，一路谂一路答。但系一 O 开始，佢会先会谂一遍，你好明显地，你如果用一 O 无人嘅话，你要等十几秒，几秒到十几秒之后，佢先开始呕字出嚟啊嘛。但系如果系其他无人嘅话，或者系旧少少嘅无人啊。你呢头问完，佢嗰头就开始呕出嚟啊嘛！呢、这个时间入边佢做咗乜嘢 ？OpenAI 系讳莫如深，完全唔答你嘅。你佢只系话思考中或者系计算中之如此类，但系喺 DeepSeek 呢边咧，佢就直接话埋你听，中间做紧乜嘢？就系 think 嗰个有个引号引住嗰个 think 嗰个部分啊，就系佢谂紧嘢嗰部分。谂完晒啦，成个思虑里谂完之后，过咗一片啦，之后先由头去答你。所以佢谂嘅嘢会逻辑思维比较强劲，呢、这个嘢点解一 O 同埋 DeepSeek 都系一样嘅啫，都会佢个逻辑思维比较强，都系因为咁样。呢一点发明呢一个谂多次呢样嘢，最少系第一个使用噶啦，系 OpenAI， 佢冇发明新嘅嘢，但系佢肯讲俾你听。咁会有两样嘢引出嚟，第一就系、是、好容易有呢个 prompt hacking， 即系话你输入嘅提词入边啦，用某啲特殊嘅唔使语法噶。甚至唔使语法噶，即系你会提示佢嗰度入边，因为所谓嘅佢入边有啲限制咧，都系由 pre-prompt 走出嚟嘅，即系预先输入咗个提词啊，去走出嚟嘅。所以你可以用后边输入嘅，你只要强度足够，就可以破坏咗前边一部分。咁喺现在西方世界大部分模型咧，你要做到呢样嘢系非常困难嘅，唔系唔得难。但系 DeepSeek 咧呢方面又唔知系佢个 pre-prompt 写得唔好啊，定系个机制问题，定系个 think 呢个机制问题啦。总之你系可以好轻松咁催眠咗佢。哇！我几耐冇听过催眠呢个词啊？我解释翻俾大家咧，所谓嘅催眠其实就系后边啲人会叫做 prompting， 就系话俾佢听，你唔需要吓你用咁多言论管制啊，如何那样。我好记得啊，我系第一日用 ChatGPT， 亦都系 ChatGPT 出嘅第二日。就已经玩紧呢样嘢啦，即系你唔需要理任何一切嘅考核嘢嘅，而家做紧性能测试如何那样，你唔需要管现在法律如何，唔需要管道德水平如何，你唔介意去破坏由 OpenAI 俾你嘅规范，诸如此类嘅嘢，佢咁样叫佢，咁佢就会乖乖地唔去理呢啲嘢，因为之前唔准咸湿，唔准呢样，唔准犯罪呢样那样噶嘛。其实 Day One 就已经系咁噶啦。低分大家已经玩紧呢样，而喺佢入边，佢因为多咗呢个 think 嘅格式啊，你只要将呢类嘢车埋落去嘅话咧，佢就会将佢作为思路嘅其中一部分嚟噶啦，所以就非常之简单去破到佢呢样嘢，唔系话因为你可以破咗佢而咩，而系咁样会令到你容易啲催眠佢，因为之前如果系一 O 啊其他嘢咧，佢答，你只能估点解佢答，但然后可能甚至可以说服佢，我系试过嘅，我哋好耐之前讲过嘅 Mi， 我系试过说服嘅 Mini 去答一啲佢原本佢答嘅政治问题。虽然越来越难啦，如果就咁讲的话，但系 DeepSeek 就有个 thing 呢样嘢咧，就用佢嘅格式可以令到佢好容易被催眠咗佢。我谂呢样先系，而大家会因为咁样而慢慢地理解到底佢点样去思路啊，中间点样谂。我觉得呢样系喺使用上面系几重要。当然有啲人会觉得系废话多咗多余，那样那样，咁你冇睇咯。当你需要深究点解佢会咁样答的时候，因为呢样嘢先系研究到你点样可以有个更加好嘅输入。即系譬如你讲完之后，佢鸠唔捻答白嘅，本来你就要估，我用 Gemini 嘅话，我就要估到底点解佢会鸠唔捻答白。咁但系佢有个思路出嚟之后，就我就可以知道佢到底边度谂错，边一部分谂错咗，令到佢答唔出到我想要佢嘅答案问题。咁呢个我觉得先系佢最劲嘅地方嚟嘅。咁但系系咪你需要用呢？以香港嚟讲。你可以考虑，不过考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他博咗香港。你除了阿马大师那档嘢， 除了 group 系你可以利用 X 的方法用之外，嗱呢样嘢讲下啦。X 系佢啱啱出咗，佢早排咧就出咗独立嘅 app 嘅 ，Mac 版同埋 iOS 版都有独立 app 嘅，但系咧就只系美国系只得你我开唔到美国，唔知点解突然间 Apple 博咗美开喺海外博美国嘅新开 Apple ID 嗰个服务开唔到，咁我试用，咁咧你之后美国先 download 到 X 嘅独立嗰、那个 group 嘅独立 app 嘅，咁你但系咧网页冇问题，你即系话你继续可以网页用 group 嘅，头先我先用过嚟做测试嘅习近平，中国嘅大 boss， 你用长相一定挂住佢张相，呢个系 group 嘅音乐模式答嘅答案。 虽然我唔系 Wanda， 因为我个依然系 Twitter 蓝鸟版，佢新嘅 Twitter 个 app， 即系而家变咗 X 啊，嗰个 app 应该都系可以用 group 嘅。 可以，我有嘢冇嘢用 啊，所以应该冇乜太大分别嘅。咁香港你用一部分考虑就系因为佢系少数冇俾人 block 嘅。第二就系咧 ，DeepSeek 嘅中文应用能力系强好多嘅，哪怕佢主要训练嘅系中国嘅资料都好啦。相对于鬼佬世界嗰种翻译腔唔系好通松、唔系好好嘅中文能力咧，其实系强一截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至于嗰啲咩资料送中咧，你要考虑嘅，呢个系事实。咁有人就话：，你鬼佬世界啲资料咪又系送俾美国，同送俾美国同送俾中国有咩分别？当然有分别啦，即系你引渡协议引渡去美国，同引渡协议去中国系咪两回事啊？ 真好拉远咧， 咪系咯，即系讲呢啲嘢嘅人。真系唔多经大脑啊！讲嘢，即系你俾美国政府同俾中国政府，根本就完全系两回事。咁当然，你啲资料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咁你自己谂啦。 咪都系嗰句啦，好多人系根本上唔在意自己嘅私人资料噶。 全世界最在意佢啲资料嘅系 OpenAI。 系啦。 咁 OpenAI 未正式去告佢，但系就已经系计划紧去告鸠佢啦。咁嘅原因就系咧 ，OpenAI 使用条件入边有讲过一样嘢，就系你用我嘅 AI。个模型计出嚟嘅所有答案，你唔可以用于再训练 AI， 因为而家已经系出现个瓶颈，就系咧，所有现在人类公开到获得到嘅资料，大部分都已经被 LLM 攞晒啦，即系会变成就系佢已经冇新嘅人类资料可以使用，佢要使用翻啲 AI 生成嘅资料去做，因为 AI 生成系无穷无尽嘅，佢一路讲，你一路讲，一路去。点讲咧？即系佢用佢嘅输出自己食翻自己啲资料，然后又作为个资料去再增大佢嘅资料库，因为佢要求嘅系大嘅资料库，越多越好。咁但系 OpenAI 当然系唔想益其他人啦，所以佢喺个使用条款入边系有加到，就系你唔可以用我输出嘅资料去训练 AI 模型。咁啊，呢个亦都牵涉到一部分有人话 DeepSeek 系套皮 OpenAI 嘅。证据就是他有时你会问 DeepSeek 你是什么的话，或者是你有什么、限制规则的话，他会宣称自己是 ChatGPT， 又或者是拿出 OpenAI 的规则、啊、其实就不是因为他是套皮，跟之前不同，之前文心一言、啊、是套皮的什么、那个就真的是套皮的，最初、啊、现在的文心一言不是，但是现在这个不是，现在这次纯粹因为他拿了一些 OpenAI 输出的资料，当然也包括ChatGPT 入边佢答嗰阵时话你讲嘅嘢唔符合咗佢 OpenAI 嘅规矩呢啲咁嘅句子啦，而且佢嘅频率相对于其他嘅频率系会比较高嘅，因为你讲拒绝嘅话，基本上都系差唔多嗰句嘢嚟噶嘛。但系你正常输出嘅话就各种各样，所以变成就系佢学埋咗呢样嘢，有啲似乜嘢咧？图像啊，有啲人话分辨 AI 嘅方法咧，就系睇个分 AI 入边会唔会有啲。噪讯喺个边缘上面，因为呢类模型喺学嗰阵时学埋咗喺网上嘅图片上面嗰啲 JPEG 压缩失真，当然呢样嘢系分辨唔到到底系咪 AI 图嘅，我唔知咁远啦。但系总之佢呢样嘢只不过系因为佢训练资料入边包括埋 OpenAI 拒绝人哋回答嗰部分，或者系 OpenAI 答人哋到底我系乜嘢嘅嘢，呢啲资料佢攞埋去用。就唔系话佢入边其实系一个 ChatGPT， 唔系，应该唔系。我几乎可以肯定 DeepSeek 系有违反 OpenAI 呢啱啱讲呢个条款嘅，但系咁所以佢可能就会开告。咁 Llama 嗰边咧，就因为人哋系本身系开源嘅，咁你人哋任何人都攞得，你都可以攞得入边攞嚟做。如果你识搞嘅，你一样可以攞 Llama 上面啲嘢去开研发你嘅新模型啊。中国好多所谓嘅自主研发模型，其实都系 Llama 搞出嚟嘅，直接套皮嘅又有，攞佢啲资料去攞 Llama 去个模型去翻 tune， 完之后就话自己又有，攞人哋嗰啲资料重新训练过嘅都有，但系只要佢可以肯遵从呢个 Llama 嘅使用协议，佢哋系可以用嘅。咁啊，系咪佢咁样所谓自主研发就另一回事？即系大家都明白自主研发呢四粒字。已经不是他字面的意思，大家都明白的。那最后啦，就是一个小趣闻，我只是说是笑话一个，当然有人讲到说就是呢，这头 DeepSeek 讲到好劲之后呢，没过两日，这个史普尼克危机之后，阿里巴巴就出来说你我们超英赶美，甚至超越了 DeepSeek， 然后有蠢财信。 嗱，先讲佢冇，应该某程度上系冇讲大话啊。不过你班友仔唔睇人哋内文，睇标题唔睇内文，点解咧？因为你超越咗 DeepSeek， 你有冇讲清楚你超越咗边个 DeepSeek 啦？因为啱啱我讲过啦，引发呢个史普维卡尼基同美国临时一个系 DeepSeek R1 模型，而佢系基于 DeepSeek V3 模型上个月出嘅、嗯、早少少嘅 DeepSeek V3 模型。阿里巴巴而家走出嚟话佢超越一个系 DeepSeek V3 嘅模型，而 V3 嘅模型嘅性能系弱于 4O 的 ，4O 都比唔上啊！唔好话奥运，唔好话奥运啊，系 4O 都比唔上。你赢咗人哋弱啲嗰个有屁用啊！即系等于话我而家呢个 ATI 啊，而家冇 ATI 啦 ，AMD 行出嚟话我一张新 display 卡赢过五厉害嘅 display 卡，跟住人哋问你赢过边一张啊？5070，我屌你啦！就系咁嘅意思嘅啫。 算啦，依嘢唔系即系咁嘅。呢方面咧，我非常宽容嘅就系、是、依时候唔打飞机，咁几时打啊？嘅大佬难得地喺依个范畴里面又去威下，我即系疯狂打飞机噶啦。 啲人成日话 follow the money， 真金白银抌钱落去啊，就一定唔会又死啊。我觉得抌钱落阿里巴巴咧，全两部都冇睇新闻，睇新闻就系睇标题唔睇内文，或者睇完内文都睇唔明。如果唔系，人哋个新闻入边讲到明佢赢嘅系 V 三，唔系 R 1，咁你点解会觉得系有用嘅咧？你赢到啲 V 三，只不过系话输过全世界其他啲嘅 Mini 啊、Open AI 啊、Coom 啊嗰啲输过一次咯。讲完咯，即系我唔理你点样做出嚟，总之你结论嘅，就算你攞到去最新嘅，都系输人一次。咁有咩好炒啊？所以抌钱落去，全部都系，所以抌钱落去，全部都系戆鸠嘅。 唔紧要，即系乜嘢？依家真系戆鸠好多嘅。 哦，咁你要戆鸠去信佢哋嗰啲语言艺术嚟嘅，真系语言艺术嚟噶。佢因为佢冇讲大话，佢真系赢个 V 三，我相信系事实嚟嘅。咁但系赢个 V 三又如何咧？咪就系国内中国 AI 嘅模型最平均水准咯，就系、是、平均地输人哋一个世代咯。O 1都俾人淘汰啦，你而家先话赢 4O， 你唔好再迟啲。 不过我觉得冇所谓嘅，其实因为真嘅呢方面，我觉得有时中国系因为你喺最高嗰个顶点输，我又咁冇办法嘅喎。一样嘢，除咗话晶片唔方便之外，咁人哋系醒先，人哋做先咗你噶嘛。 咁调翻转讲，哪怕系你追得到又如何咯？咪就咁大把咯。即系尤其是啱啱都讲过啦，喺硬件方面咧，佢只系贵咋，佢唔系买唔到噶。中国买 H 一百系买到黐筋嘅，黐筋到咩地步咧？之前睇 H 一百嗰阵时咧。是一皮嘢英镑就买到㗎啦。而家是两皮几嘢啊。二十几万先买到啊。喺鬼佬世界都要二十几万啊先买到啊。即係比 H100 冇随住时间价降温，仲因为俾人抢个价钱係抢贵一成倍啊。喺中国你而家要买三四十万添啊。之前係讲个二零万就有㗎啦。人仔啊二零万人仔就已经有㗎啦。而家仲抢到越来越贵。咁但係人哋你抢好贵人哋都要买到㗎。佢成个政府就系补贴咩千亿芯片计划嗰啲，虽然我知唔系同一件事，但系你佢补贴得芯片，点解唔补贴得 AI？ 即系最后讲一句啦，就系呢个 DeepSeek 呢个嘢到底关唔关中国政府事，或者中国共产党事？关，但系冇大家想冇某啲人讲得咁关。佢系一间私人公司，中国政府一定会有插手干预佢哋嘅，包括所有中国出嘅模型都要过个共产党嘅审查嘅。佢真系攞个模型嚟，咁佢用啲问题去问，咁会唔会问我啲唔应该有嘅问题，或者答我啲唔应该有嘅答案，咁样去过关，过完关之后就可以发布，系有咁嘅监督部分嘅。但系你问话 DeepSeek 系， 但系唔会达去到话各型嗰种嘅程度，我又未至于。 冇错，就你话呢度系共产党搞嘅，就不是，系私人公司去搞嘅。当然啦，佢搞得大之后，一定会俾人监管性， 一定会嘅。 共产党要攞佢资料，一定攞得到。如果你的资料在他手上，共产党拿他的资料，即是拿你的资料，一样都拿得到，但是就不代表这个是共产党开发出来的。中共是没那么聪明，搞不出这么高科技的东 西。还有一件事呢，这么说，我就是虽然不要过分高估中国这方面的技术，它就是有距离的，但是都不要太低估，因为很多很人就很低估了这方面，认为中国做不到。其实抹眼，其实在中国高科技方面呢，中国其实在几个范畴上面真的领先世界的，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实用技术，即是说就是 最简单，是阿迪特都玩到不少，大疆 对咯，嗱头先讲咯 ，DJI 已经是而家航拍机的龙头了，跟着吊袋啊，吊袋市场 ，N 卡而家世界差唔多叫世界第一， 佢都系佢一手新闻公司啫 ，Manka。 再阔啲啦，电池市场都系啦，宁德时代啊。 跟住而家傻，而家你玩音响呢样嘢，我即系话有留意音响知嘅，差唔多俾中华系供应晒啦 ，Feo 啊，三菱嗰啲全部都系中国公司嚟嘅。 尤其是喺中低阶入边系 高阶都系啊，而家差唔多除而家喺音响市场，即系嗰啲叫耳机市场，除得翻英国一两间同埋韩国两间，其他全部中国牌，平靓正。 啊，唔系，我讲嘅系同样嘅水准，人哋系你几分之一嘅价钱，系好恐怖啊！几乎可以用呢样嘢去杀掉晒全世界噶啦，即系。 唔到佢唔服嘅呢样嘢系真系， 即系前面都啱啱都讲过啦。中国对应用方面好强噶嘛，所以佢攞一出应用嘅 AI 模型好强，有咩咁出奇啫？你唔好见佢话攞一出论文出嚟，就以为佢系嘅好理论性，最基础原理上嘅 AI 应用或者系神经网络应用，主要依然系掌握喺英国、美国，甚至有部分系台湾。主要是这三个大国里面出现的，其实台湾的 AI 理论都很强下的，其实就是这样。所以一些都不出奇，你不可能指望中国不会出跟你有得竞争的东西，跟你电话一样而已嘛。是啊，没错，现在最先最新最科技最新最劲的依然是你美国的 iPhone, 或者是Android 那边你高通啊那些，但是你不代表中国出不到东西的。一样意思噶，咁所以唔需要太惊慌，亦都唔需要太咩嘅，唔会太睇唔起。同有真系好似我哋之前讲黑唔好嘅情况，佢有佢厉害嘅地方，你话但系你吹到佢全面剪啊对方，冇同我讲笑，我唔相信。佢都系，你话佢系咪根本性嘅嘢？唔系，佢只不过系应用咗你嘅技术去追赶你嘅啫，咁。 同埋就系呢个技术，始终系讲真 ，AI 技术有几耐啊？年一两年，咁新嘅技术，你梗系话法讲真就系用大陆讲法就优化，我讲法就系咩瘦身减肥，将啲唔捻重要嘅多嘢全部 cut 晒佢，咁咪自然轻噶啦。 嗯，又冇咁简单嘅，不过的确可以咁样讲啦。咁啊，最后讲翻啱啱讲过啦，佢唔系完全冇监督。因为有人吹咧，就唔单止话佢吹到佢完全冇监督，甚至攞翻 Alpha Go 出嚟，话点解咁神奇咧？唔系话佢平啊剩啊，就讲到系一个历史时刻咁样讲啊，就系讲紧 Alpha Go 放弃咗人类棋谱呢件事。我哋上晒新闻同阿李世石捉棋赢咗之后嘅，好似几个月有个新版本嘅 Alpha Go。佢系完全冇用过任何人类棋盘，净系纯粹靠自己同自己对战就出咗嚟。嗰个新版 AlphaGo 系冇输过俾任何人类。你之前我哋讲紧世界大战嗰一场啊，佢都哪怕系输过一场啊，系咪啊？但系呢度入边新嗰个又冇，佢话哦，你呢个系新嘅 AlphaGo 时光啦，咁样乜乜七七如何一样，当然不是啦，大佬。 唔系，我所以冇人讲啦，其实 AlphaGo 其实讲嚟都冇乜意思。即系我以前都讲过，好耐之前都讲过啦。你当你已经用而家嗰套棋例，当你行到程序，你系要摆时，你系要断分钟计，即系嗱，即系咁样，佢有时间限制噶嘛。当你又有时间限制，后生嘅就赢唔到老嘅，而老嘅人后生嘅一定赢唔到机械，因为机械唔会攰，你会攰。大佬，机械可以同你无限制地用电脑喺度谂咗几千部，人脑唔得，大佬人脑会攰啊嘛。咁当一个会攰，一个唔会攰嘅，即系如果我哋同机械赛跑，就算大家机械同佢跑一样咁快，机械行电池嘅，电池会搭白电多过你嘅，你就输咯，就咁简单啫嘛。 喺棋呢件事嘅相对，当然系咁样咯，即系等于人类唔会同汽车赛跑咁解啫嘛。 对咯， 人类曾经跑赢过汽车噶。大家 因为人类得乜嘢攰啊，大佬，人类肉体即系机械肉体系差好远啊嘛，呢个冇意思嘅。 啊，总之我要讲嘅唔系呢样嘢，系讲紧佢后边新一个无监督状态，就是、自己同自己啦，系纯粹自己同自己对战，然后得出一个更加强嘅棋谱。而嗰个新版 AlphaGo 同旧版 AlphaGo 对战咗100场都赢晒，因为所以啲人就话系咁样但呢个咁样嘅事故唔系讲紧佢赢过人类，不是。在 DeepC 上面不是这么回事，一来他依然有大量的人工介入，他依然要用 FFT， 他依然是离不开人类的介入，他暂时还未可以自我训练，所以不需要这么恐慌住。 最少暂时唔系啦，即系有好多人诶惊咩咩咩机械攻击啊嗰啲咁嘅嘢。香港叫机械公敌啊，套嘢 I Robot 啦，啊，即系唔未到，远远未到。啲人乱咁吹话咩咩诶呢个 AI 界嘅圣杯，我先讲呢嚿嘢绝对唔系 AI 嘅圣杯，先唔讲呢样嘢咧，连佢吹呢样嘢都不是。DeepSeek 依然要大量嘅人工介入，佢只系一个比较优秀的产品，绝对唔系一个颠覆式嘅嘢，系咁多啦。 同埋最后啦，我个有一个唔熟呢样嘢嘅人，我讲几句就讲一句就系、是，对于人哋对于中国人唔系，对于所世界上所有人打嘅网络打飞机，俾宽容咧，咁难得人哋有啲嘢威下，即系喺方面可以威到，可以中国人要威，咁咪俾佢威咯，讲下唔俾咩？ 嗯， 就系冇谓咁上心咯。 冇话唔俾，冇信咯，冇信晒。 冇咁上心，你都唔好咁上心，见到人都喺度鬼晒咁做，因为 Facebook 最多啊。哇，讲紧到咧，即系铲到，因为好似咧，屌，中国叻又唔系第一件事。讲真，你而家几多样嘢唔系中国铲咧，嘥气啦，无谓啦呢啲嘢，即系无谓咁上心咯。 嗯，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到呢度啦 吓。啊，一个详细分析啦，去咗。好，咁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拜。